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2集《法源三》。 说完了， 谢景行缓缓反问，这语气太冷，冷到罗坛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。高阳连忙站出来说道，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，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能让他们两人醒过来。 谢景行冷笑道， 哼，这还不简单，把叶家姐弟抓起来就是了。 季雨舒一愣， 三哥，你想做什么？ 他既然为叶家姐弟反常，叶家姐弟一定有问题，不管是不是他们背后指使，都没理由绕过。 谢景行转身就要走，被高阳一把拉住道， 不可，他们现在不是无权无势的李家，而是叶家，惊动叶家是什么下场？ 放开。 谢景行冷冷地说道， 你冷静些，王妃如果真的和叶家姐弟委曲求全这么久，一定也是不想用自伤的方法，你这岂不是拖他的后腿？ 不错，三哥，叶家在陇叶也不是什么蓬门小户，你这么出手，只怕会给亲王府也招来麻烦。 他能忍，我不能。叶家动了底线。 三哥， 季雨舒还要劝，忽然自院子外头传来八角的声音，自来笑眯眯的丫头这会儿却显得有一丝慌张。 主子，有人来了。 铁衣微微皱眉，似乎为八角这般失态而不满，问道， 什么人？ 是那天夫人与我们去凤头庄见到的道士。 八角犹犹豫豫地说道。 什么？ 罗坦瞪大眼睛，正抓着谢景行袖子的季雨舒也忍不住松开手，看向八角。厅中那穿得破破烂烂的怪道士正摸摸这个瞧瞧那个，似乎是第一次进人府门一样，满眼都是好奇。回香和从阳有些尴尬地立在一边，他们与赤焰道长是认识的，可这赤焰道长一进门就以这副熟人的口吻与他们二人攀关系，确实有些不自在。谢景行一行人来到厅中的时候，赤焰道长正准备把一尊花瓶上仙鹤的宝石眼睛抠下来，还问回香， 这个贫道能不能带走啊？ 赤焰道长。 罗坦一见他就喊了起来。赤焰一瞧见是他，笑道， 罗姑娘呀，许久不见了。 罗坦心中暗自思忖，分明没过多久，不过眼下也顾不得其他，就道， 您过来是不是知道我小表妹出事了，特意来为我小表妹改命的？ 罗坦虽然觉得这个赤焰道长很是刁难人，但好像也有些真本事，否则沈庙也就不会这么相信对方了。赤焰道长看向罗坦身后沉默的谢景行，笑道， 贫道不能改命，只能算命，这位小哥你以为如何？ 我不信天道。 天道本无信，人又为什么要执着于从天道中寻求答案？ 赤焰道长摇头晃脑道， 这位夫人的命格奇特，旁人本就无法捉摸，全凭她自己选择，你和我都奈何不了。 罗坦听不懂赤焰道长这神神叨叨的话，只是急忙追问， 道长，我小表妹现在到底应当如何？ 我当初赠予她的灵草可还在？ 赤焰道长问道。 当初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亲王的毒已经解了，那药草自然是无用，不知道被小表妹放在了哪里。 奴婢好像知道。 惊蛰回道，又带着众人去了沈庙的房里，果真在梳妆台下头找出一个落满灰尘的匣子，打开来看，里头躺着一株看起来并无甚特别的药草。罗坦眼尖说， 就是这个。 拿去煎了吧。 赤焰抚着胡须。 等等。 谢景行看向怪道士。 我凭什么相信你？ 你可以不信贫道，但你也没有别的选择。 赤焰道长长叹了一口气。 这药材是这位夫人所寻得，可当初寻得之时，贫道就说过徒劳二字。即便没有这株药草，你也会安然无恙。你的命格里并没有这桩劫难，他的所作所为本就是一场空。 众人听得怔住。 哎，不过倒也不是一场空。 怪道士面上又显出一些欣慰的神情。 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救人者人恒救之。倘若当初在山谷里他有半分不成半分敷衍，就不会得了这株灵草，也就不会有今日。这灵草是以救你之名，其实是在救他。他为你而付出，其实是在自救呀。 罗檀这会儿却是隐隐听出了一些端倪，问道： 意思是您早就知道这灵草不会用在亲王身上，而是用在我小表妹身上了。您算过小表妹会有这么一遭生死劫，所以让她交换药草，其实为的是她自己。 怪道士看着罗檀笑眯眯道： 孺子可教。 谢景行盯着他： 你让他做药农？ 那眼中却是有杀意。道士后退一步，躲到了高阳身后，轻咳两声道： 他的命里有此一劫，贫道已经将那劫难化作最小的了，比起性命来，做药农岂不是要轻松得多？ 可是他为什么还不醒？ 高阳疑惑。 我也是医者，查看了他的病症，却是怎么都找不出源头，看起来无甚毛病，今日就应该醒来才是，可是迟迟不醒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 贫道说了，这是他命里注定的一劫。 什么劫来劫去，都叫人听不懂。您不妨直接告诉我们，我小表妹吃下那株药草什么时候能行？ 赤焰一笑说道： 那药草不是给他吃的，是给另一位伤者吃的。 另一位伤者，莫非是裴老吗？谢景行低声道： 你敢装神弄鬼，我现在就能要你的命。 哎呀，力气太重了。 赤焰摇了摇头。 那一位为了夫人舍弃性命，却是因为命里的一些纠葛，这位夫人求得药草，恰好可以了却了这一桩亏欠。 那我嫂子怎么办？ 季雨舒问道。怪道士看向躺在床上的沈妙，他神情平静，仿佛睡着，然而脸色苍白，倒有一种不真实之感。 他在我山谷里为我满山的红袖草挑出虫子，可是却挑不出自己心里的虫子。这段劫难对他来说是幸也是不幸。贫道与他有三面之缘，两招牵挂，与他这最后一面就是为了这一段缘分。人间事自不圆满，有遗憾有不甘，他想要求得一个答案，却没有人告诉他。 怪道士眯了眯眼睛。 如今他找到了法子，他正在追索的答案近在眼前，没有人可以帮他。你不能，他不能，贫道也不能，所以耐心等吧。 道士看向谢景行。 那就是你的缘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